写个道，写一半暖的诗，做得到也一半暗的心，想不到是你会离去，连呼吸也送给你。你唱过赞颂爱情的歌，你有过荡着玫瑰的河，想不到是我不放弃，到哪里把自己送给你。就怪生命太美丽，请死亡做描述，就趁还有一口气，有天就该有地，有我就该有你，给见一个传奇。爱得到没有希望的神，画得到只有渴望的魂，想不到是你会离去，连背影也送给你。怪生命太美丽，请死亡做描述，就趁还有一口气，有天就该有地，有我就该有你，给人间一个传奇。我跟你从来不用名字，把所有送。